黄昏时分，传出熟悉的旋律，路人擦肩而过，夜晚蓄势待发，下班了，准备动身驶向家的方向，情动黄昏。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泥巴公社4年品牌积淀，遍布全国18城，30家门店。4月29日，封装店盛大开业，双店同庆，专注二手房、毛坯房装修、局部改造。5月省轻装服务，你旅游我装修。泥巴公社装饰，400-818-6161。 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奇趣乐园5/1盛大开幕， 亲子互动、探秘恐龙山、自驾畅游、穿越动物王国， 欢乐假期就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 爸妈，咱们出发吧！ 好消息，国一国二汽车置换买奥迪，享受高额补贴，赠交强险，老奥迪换购追加3000元补贴，还有白金卡会员、奥迪自行车相赠。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 桌中新闻，桌中新闻。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桌中新闻。4月24号，涿州市召开8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听取和审议相关文件的实施方案草案，并进行了人事任免。涿州市领导王彦青、陈宇、张金科、刘俊宇、梁建杰、王保国、张保利、王爱军、马东来、李清华以及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出席会议，市法检两长列席会议。会议分2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爱军主持，第二阶段会议由市人大副主任张保利主持。涿州市委书记王彦青要求，接受任命的同志要把率先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实干实政，决战决胜，要把依法行政作为履职方向，规范用权，接受监督，把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把精诚团结作为共识原则，把廉洁自律作为基本要求，切实负担起组织和人民的重托，不辱使命，锐意进取，恪尽职守，勤奋工作，为建设金鸡生态名城、协同发展功能新区做出应有贡献。4月25号，涿州市召开座谈会，研究本市市区3车整治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相关单位和部门负责人分别就具体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涿州市市长陈宇、市委常委、副市长李庆杰、副市长、公安局长曹谦出席会议。陈宇强调，3车整治专项行动要宣传到位，营造氛围，在全社会达成共识，深入人心。相关单位和部门要狠抓落实，细化实施方案，制定具体的执行方案，细化到人员、部门、地点、联络员等具体措施，确保3车整治专项行动取得实效。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涿州新闻。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声线尖发现有乱了，仿佛剧烈运动未散了，一看表心里知不妙。这晚你去过哪里吧？以那个他静静弹着旧调，你坏了，说大概夜了，让你收不暖了。撒娇背着我不觉今朝会够了，正奇了你做错事了，让你收翻乱了，应该乱了，但我放了说心不转着了，这些事差点不会猜到，但你对待我太好，头半后一般等到焦躁，需要找出路。是问路。 的干嘛呢？步行街。 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先头客栈开门喽。 来自阿爸的一首 Dancing Queen， 开启了我们今天的先头客栈。问候大家，我是思娘。 嗯，我是貂蝉。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场又要和大家聊好吃的啦。 嗯，肉肉 来说什么？哎，我刚才准备说我们来说什么呢？ 肉肉 说肉。 嗯， 我们都爱吃肉。 对， 那这个肉应该怎么吃呢？ 嗯，好多种吃法。哎 哎，你最喜欢什么吃呢？ 肉看是什么肉了。 嗯， 你像猪蹄儿的话， 得酱着吃了是吧？ 嗯， 肘子的话可以焖，可以炖，也可以酱着吃。 嗯， 牛肉的话炖柿子， 炖土豆， 酱牛肉。 嗯， 哎呀，说到肉，哎呀。哗啦，这个哈喇子滑滑的。 我们现在可以想象一下啊，大家都已经在开车回家的路上，下了班。 嗯， 咱们想象一下，如果你现在面前有一盘猪蹄儿，这个猪蹄儿呢肉质非常的嫩， 嗯， 入口即化，肥瘦相间，当然了肥肉会偏多一点，但是呢它肥而不腻，因为你入口之后几乎不需要嚼，直接就能够在你的味蕾当中，在你的口腔当中，肉香味蔓延，直接就化掉了，可以吞到肚子里面。哎呀，这个胃啊，满足啊！ 不要馋咱们听众了，好不好？ 而且呢，不需要你去用牙啃，已经酥烂到什么程度呢？这个肉酥烂到骨头不需要剔。你直接可能用筷子一夹，这骨头自动的就脱出来了，已经算是到了脱骨的成分了，脱骨猪蹄儿。哎呦，反正是我是饿了，你们饿没饿我就不知道了。那这样，如果你也饿了想吃的话，没关系，今天咱们现场免费送。 嗯， 送什么呢？送什么你来说，你来说了算，只要到咱们今天推荐的这家餐厅啊，不是所有人都送哈，前提是要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如果你中奖了的话，就可以随挑您自己挑到任意的一份热菜，加上一份素饼。 嗯 嗯，想吃猪蹄儿你就挑猪蹄儿，想吃这个猪尾巴您就挑这个猪尾巴。 对， 哎，想吃啥挑啥哈。所以掌声请出我们今天的金主，当当当，来欢迎我们的负责人和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吧。 你好，听众朋友。 嗯，您贵姓？ 姓雷。 哎，雷经理哈，雷经理是来自哪一家餐厅呢？ 我是来自良乡和兴隆酱肉馆。 嗯，和兴隆酱肉馆。哎，这个餐厅的名字就叫酱肉馆是吗？ 对。 为什么呀？ 这个咱们的餐厅主要的菜品就是以老北京风味的酱肉为主。 嗯，做了多少年了呀？ 大概有十几年吧。 啊，十几年的历史了。 对， 从开业的时候就是做酱肉的。 对， 一直做到现在。 对 啊，好，可以说哈，这个咱们兴隆客栈上过很多这种老店。 嗯，没错。嗯，像这个兰州拉面之前来过的。 对，老干拌 啊。对，老干拌。 嗯， 还有那个鸽子。 嗯，对，都是十多二十年的老店了。嗯，在房山地区也是非常受大家所追捧的。嗯，很多人也都去吃过。那不知道咱们今天推荐的这家和兴隆酱肉馆有没有听众去过？如果您去过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鲜偷客栈上和我们留言，来参与到互动当中，和我们说说，哎呀，你吃到他们家的酱肉之后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嗯， 反正我一般吃到肉之后我就觉得很幸福。 嗯，也很满足。 对，不挑，只要是肉就行。跟貂蝉夫人一样，貂蝉喜欢吃菜，我喜欢吃肉。好啦，那这样在我们节目期间哈，我们也是今天想问一下雷经理哈，给出我们听众多少个中奖名额呢？ 嗯 嗯，雷 十个。 对，雷经理在边上和我打手是十个，没关系，您说就好了哈。给出十个中奖的名单，那中奖的听友呢，去到之后就可以随便选一份热菜啦，包括是肘子呀， 嗯，猪蹄儿 啊， 对， 猪尾巴呀什么的， 包括还有牛肉啊，都可以。 嗯，哎， 对，任选一份熟食，再加一份素。凉菜素拼。 嗯，凉菜素拼。 对。 哎，那这个量的话，大约能够几个人吃呢？单人套餐还是双人也可以吧？ 都可以。 嗯， 就是一盘是吗？ 对。 哎， 说的是送了一份说就是一盘。 嗯嗯嗯，对，就是一盘。咱们那一盘的量还是蛮大的，所以想去吃霸王餐的听友们赶紧了，抓紧时间在微信公众账号鲜偷客栈上和我们互动一下。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呢，就是说，哎，你喜欢吃酱肉吗？你吃肉的话，你最喜欢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吃？你来和我们形容一下。比如说你要说你最喜欢吃猪蹄儿，那你就来和我们形容一下你最喜欢吃什么样的猪蹄儿，你吃到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嗯，就像四娘我刚才给大家形容的那一份热喷喷香喷喷的猪蹄儿一样啊。 嗯， 参与互动就可以获得我们的 免费的吃的机会了。那同时呢，和兴隆酱肉馆入驻到仙都客栈之后，所有的听众只要持仙都客栈的微信公众账号进门都可以打88折。 嗯，是的。 哎，咱们的价钱怎么样啊，环境怎么样啊，这个价位啊，各方面的一些具体的信息，我们先来进小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和您详细的唠一唠。 嗯，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9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99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 天气冷暖多变化，安全出行总无忧。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3度，北风4到5级，风力较大，提醒您时刻关注天气变化。 枫山区第三届上汽大众汽车博览会将于4月29日至30日在枫山区盐村镇澎湃汽车公园震撼登场。北京凯威富雷上汽大众将携途昂、途观 L、途观思路版、辉昂、帕萨特、零度 GTS 等车型参展，并提供一站式周到的购车服务，优惠力度史无前例，全程唯一。活动现场您可获得精美礼品，同时还有机会参与幸运大抽奖，更多惊喜大礼等着您亲临现场体验，乐享汽车生活。大众专线6937-8663，人车品质，凯威富雷。 庆阳汇众，4月29日清爽五一寻春自驾之旅，游览门头沟、小九寨双龙峡，真人 CS 有奖互动，窜地下品民宿美食，赏民俗风景。189-100-33190。涿州市新发地一盒庄西围坨田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178。 好音乐9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餐厅开业了，免费送吃送喝，也没人光顾呀。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滑雪场、游乐园、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 找我呀，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99仙都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910113033，13910113033。 那只拥有 闲头客栈， 闲头客栈， 闲头客栈， 闲头客栈， 闲头客栈开张啦！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啦！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麻，过来吧！ 闲头客栈开门喽！有个漂亮的妞， 穿着地道。北京时间17:24，欢迎您继续回到闲头客栈，我是四娘， 我是貂蝉。 哎，在我们今天闲头客栈的现场呢，跟大家说了一个特别好吃的话题， 可以说是一个很有诱惑力的话题了， 那就是柚 柚， 哪个柚呢？ 酱柚。 哎，哪个酱柚呢？酱什么柚呢？ 就是和兴隆的酱柚，老北京那个口味还是老北京风味的，应该说 对，老北京风味的和兴隆酱柚。酱的什么柚呢？就是肘子。好了好，我得把舌头捋直了说话哈。有这个肘子呀，猪蹄儿啊， 嗯， 还有，哎，还有什么 肘子、 尾巴？对，猪尾巴等等的哈。还有，当然包括酱牛肉，不只是猪肉。好了，那我们也是请出咱们今天的金主哈，来自和兴隆酱肉的雷总，欢迎雷总。 你好。 哎，在今天的这个公众账号上，大家互动的要爆了，看来都想去吃肉， 都喜欢吃肉。 这个良乡二子说哈，说雷老板的饭店我经常去，特好吃还不贵。我看半天我才知道他说的是特好吃，因为他打错字儿了。然后这个这事儿不赖我，跟我说我爱吃热烙饼夹猪肘子。哎，这也是老北京的一个小吃啊，就是烙饼夹肘子。这口咱们店里有吗，雷总？ 有。 嗯， 主打就是这口 啊。是吗？ 对。 哎呦，所以说哈，咱们喜欢吃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去了。那这样，这时间我们先送给这二位听众好不好？来自咱们和兴隆酱肉的免费的霸王餐名额好吗？ 可以。 对呀、啊、好，那就送这事不赖我，还有两箱二子，恭喜二位。 好，恭喜。 去到之后呢，可以随机的挑一份，不是随机啊，是随您的心意。 嗯， 挑一份这个热菜，任何的热菜都可以，包括我刚才所说到的 任何一个，任何一份 猪蹄儿啊， 酱熟食， 哎，酱的熟食，哎，都可以、嗯、然后还加一份素菜的拼盘，素拼。嗯，好，那同时呢，我们微信公众账号的这个公众账号还在给大家全面的开放当中哈。我发现好像我们的听众都好爱吃啊，你看这位随缘刚跟我说热家常饼夹酱肘子，再来个砂锅卤水豆腐，美翻美翻。好嘛，你这一顿吃的够多的呀，又得吃烧饼，又得吃肘子，还得吃砂锅，还得来个卤水豆腐，这是挺丰盛的。 吃得完吗？ 吃完我去帮你吃好不好？好啦，那我们这个今天总共会送出10个免费的名额哈，送给大家。哎，现在已经送出2个了，还有8个。那互动的方式呢，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先通客栈上告诉我们你最爱吃酱肉的哪一个，看看咱们这个 和兴隆酱肉馆， 可以看我们的和兴隆里面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呢，就送您一个，您可以去尝尝。好了，那这一时间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吧，好不好？ 嗯。 我是容易受伤的小狼狗，如果你决定不带我。 北京时间17:27，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我们首先来看高速路方面，机场高速东向西从京沈线到香河园北街有1.9公里拥堵，京沪高速南向北绿营大街附近有0.6公里拥堵，京通快速路东向西从京通快速路辅路到京辉南街有2.1公里拥堵，京城高速南向北从北四环东路辅路到湖光中街有2公里拥堵，平方桥东向西从东坝中路到东五环路有0.6公里 公里拥堵。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通惠河北路东向西，从恒惠西路到永安里中街有 0.8 公里拥堵；通惠河北路西向东，从现代城西路到四惠桥有 1.1 公里拥堵；西直门桥北向南，从德胜门西大街到中大安胡同有 0.9 公里拥堵；北三环西路北向南，从北三环西路辅路到厂洼东一街有 0.5 公里拥堵；南五环路东向西，从东马路到南环路有 3.8公里拥堵。继续来看普通道路方面，建国路东向西，从京通快速路到国贸桥有 0.9 公里拥堵；同惠河北路东向西，从建华南路到建国门南大街有 0.5 公里拥堵；德胜门内大街北向南，从三不老胡同到地安门西大街有 0.7 公里拥堵；广安门外大街东向西，从莲花河东侧路到湾子街有 0.8 公里拥堵；朝阳门南大街南向北，从金宝街到三丰胡同有 0.6 公里拥堵。 也无缘，就算是这点情昙花一现，难得有情人，难得有情人，毕竟你曾经出现。我心我情我愿爱你一生，就算你我之间还是无缘，最难得有情人曾经出现在我身边，爱过你不忘今生。 4月21日至5月3日期间，安阳伟业奥迪五一送优惠，选装饰减车价，装饰满10000车价立减10000元，好礼尽在大兴区金阳路廊坊路口北，83790100，83790100。450亩地长期招商，现有库房14万平米，整租分租均可，招商热线400065400068。450亩地长期招商，招商热线400065400068。 带着十里春风，满眼桃花，整个世界都要在这花香鸟语里变得明艳动人，一切都要旧貌换新颜。四月，和这个世界一起改变自己。今天是4月27号，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转过我的脸，不让 让你看见深藏的暗涌已经越来越明显，过完了今天就不要再见面，我害怕每天醒来想你好几遍。我吻过你的脸，你双手曾在我的双肩，感觉有那么甜，我那么依恋。当我闭上眼，我总是可以看见实心的诺言全部都会实现。我吻过你的脸，你已经不在我的身边，我还是祝福你过得好一点。断开的感情线，我不要做断点，只想在睡前再听见你的说你现在的改变，看着我依然最爱你的笑脸，这条旧路依然没有改变，以往的每次路过都是晴天，想起我们有过的从前，泪水就一点一点开始蔓延。我转过我的脸，不让你看见深藏的暗涌已经越来越明显，过完了今天就不要再见面，我害怕每天醒来想你好几遍。我吻过你的脸，你双手曾在我的双肩，感觉有那么甜，我那么依恋。每当我上眼，我总是可以看见实心的诺言全部都会实现。我吻过你的脸，虽然你不在我的身边，我还是祝福你过得好一点。断开的感情线，我不要做断点，只想在睡前再听见。 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去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扣呀？方麻，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了。 北京时间17:37，欢迎回来闲头客栈。 嗯， 我是四娘， 我是貂蝉。 今天闲头客栈要跟大家说一个特别好吃的话题。 嗯， 那同时呢，有很多爱吃的听众都一直在和我们互动啊。我看到这位叫做静双双哈、啊，说我最喜欢吃酱猪蹄儿了，人家都说我皮肤好，就是因为吃猪蹄儿。 哎呦，这个说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的。 对啊，因为它里面有很多胶原蛋白。 嗯 嗯，所以说经常爱美的女士会去买一些胶原蛋白来口服。 嗯， 其实用不着，我觉得吃猪蹄就行、 嗯。每天吃一个。 对，那肯定哈，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弹奏一位文。好了，我们也是请出咱们今天的金主哈，来自何兴隆酱肉馆的雷总，来欢迎雷总。 大家好。 嗯，梅总，在我们刚才节目当中和大家说了哈，咱们主打的就是酱猪蹄儿啊，酱牛肉啊，酱肘子呀，酱猪尾巴呀，这种酱肉，对不对？那咱们这个酱肉是怎么做的呢？ 咱们这个就是老北京那个手法。 嗯，有什么秘方吗？为什么你这个店，你说你一开就能开上十五六年？ 秘方可以不说吗？ 还要保密是吗？ 暂时保密。 这样和我们说一下吧，比如说，它都要经过什么工序？需要熬制多长时间？ 工序熬制得半天以上吧？ 嗯，半天以上， 对，四五小时以上。 蛮长的，嗯。所以说，咱们听众要去吃的话，就是还是限量的，没了就没了，没法现做是吧？ 没法现做。 哦。 一天就这么一锅。 嗯。然后。能多给我们透露一点吗？用什么熬呀？我这是在打探商业机密。 就是经过反复试验研制的自己配制的老汤。 嗯 嗯， 具体的得保密，怕有窃取商业机密的是吗？ 也没有什么太保密的， 嗯， 就是货真价实就行。 对，可以教教我们的听众哈，因为你看这个紫金鲤鱼说呢哈，说，哎，我最爱吃牛蹄筋儿了。有的时候自己在家也经常会做，哎，忽然就想起，其实我也挺喜欢吃牛蹄筋儿的，但是不会做呀。你看能不能教教我们这个爱吃这一口的听众？ 牛蹄筋儿也得火候够了。 嗯， 其实做这种酱的东西，尤其是老北京风味的，一定要火候够了才行了。 嗯。 如果火候不够，就达到不了那种软烂的那种程度。 嗯，那这个火候上有什么讲究吗？能不能和我们说说？ 一定要小火焖制。 嗯，小火焖制。 对。 哎，您刚才说哈，得半天以上，怎么着得四五个小时吧？ 对。 这四五个小时全部是放在小火上慢慢炖，慢慢炖。 对。 一直这么炖着，小火炖着。 对。 呵，那多浪费天然气儿啊！ 哎呀，好烂乎啊！ 我觉得好浪费天然气啊。然后这样的炖出来之后，才能像我刚才所说的，能够直接达到一个类似于剔骨的效果，是吗？ 对。 哎，骨头直接您根本就不需要啃， 嗯， 它直接酥酥烂烂的，这自己就掉了。你拿筷子一夹， 哎， 骨头自己都掉了。然后这个肉呢，已经是入口即化的那种程度了， 嗯，很烂乎了。 嗯 嗯。那这个时候，肉质当中的脂肪啊，各方面，那我们再吃进去会不会还是会长胖呢？这是女士比较关心的哈。 这个不会，因为咱们家做的这种老北京风味的酱肉啊， 嗯，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炖制， 嗯， 小火在焖制，它的油啊，一些个没有用的东西早已经熬制出去了。 嗯，哎，是不是你看咱们经常有做饭经验的朋友们哈，都会感觉到自己在家炖一些肉类的时候，这个都会起这个油沫，一定得表层这个油都得时不时的撇一撇油，是吗？所以您刚才所说的就是撇这个这些油已经全部给炖出来了，撇掉了。 像这类个这类的油沫的时候，就是在你买回的这个食材生的食材的时候，一定要浸泡半天以上。 哦， 最好用清水，用流水。 嗯，先浸泡。 对。 哎，为什么要浸泡呢？ 对， 因为浸泡以后，它里边的血水啊，一些个杂质就已经洗出去了，就泡出去。 哦。 然后再炖锅，进锅里进行炖。 对。 嗯。 不能按咱们家的那种做法。咱们家这种做法是用热水去给它吊一下， 嗯，是 吊一下就破坏它的肉质了。 哦，所以说如果说咱们自己在家里有这个时间，周六周天闲着了啊， 嗯， 想吃这么一口的话，就一定按照您的这个方法来做，不能先拿热水罩。 对。 得先，因为我觉得好像特别是猪这个东西，猪蹄儿买回去总喜欢用热水烫一烫，把这个猪毛给烫掉，对吧？ 嗯，是。 那这个不用热水的话，那个猪毛啊，各方面处理好处理吗？ 嗯，我们进货的地方都是常年合作的，我进的原材料他已经给我处理好了。 啊，处理的非常干净了，已经。嗯。然后呢，拿回家之后不要经过热水去照，用冷水先浸泡半天以上。 对。 然后呢，再进锅炖半天以上。那得了，那晚上我要想吃炖猪蹄儿的话，我早上得3点钟起来。 你这晚上不用睡了。 我就为了 等会儿先浸泡到12点，12点再炖到早上6点，是吧？ 早上吃现成的了。 那就不能早晨吃了，得晚上吃。晚上六点吃的话，我得早晨清早就起来。 嗯，对， 清早先三点去菜市场买新鲜的。 嗯， 买回来之后五六点钟，现在放粮食里面泡着。 嗯， 泡完了之后泡到中午十二点， 然后开始炖。 然后对，再开始炖。 炖 到 晚上 六点， 可以吃了。 还能吃上喝，那这得多么好吃的人才能够干出这种事儿来啊！ 但是能吃到这一口也是值了。 嗯，所以我觉得对于我这种懒人来说的话，还是算了吧， 吃现成的吧。 对，至少打消这个念头，还是去咱们何兴隆去吃现成的。哎，那想问一下这个雷总哈，何兴隆的价位怎么样呢？ 价位， 嗯，人均多少？方便说吗？ 大概 您这一盘猪蹄儿多少钱吧？您实打实的告诉我们。 我们这一盘猪蹄儿都是前蹄儿一个，二十块钱。 哎呦，那么贵啊！ 可以不贵， 比那种熟食店卖的还要便宜。 嗯， 最起码不贵吧？ 嗯嗯嗯，不贵不贵。 我考察过， 不贵。嗯。所以人均的话是？ 人均也就是 三四十块钱。 也就这样吧， 嗯，三十多块钱左右， 七八个人，如果是不喝好酒的话， 嗯， 也就是三四百块钱，七八个人 不喝好酒，所以您在、 好酒就没有凭据了吧？ 哎，对，您的意思就是不止吃饭，还连带着酒， 酒、也就是三四百块钱， 酒，哇，那这个消费还是蛮亲民的，这样 蛮合理的一个消费了、 而且我也发现哈，但凡是开了十多年以上的老店，好像价位方面都不是特别的高， 嗯， 都是在走亲民的路线。 嗯，哎，我想问雷总一个问题了，这么好的一个店，你有打算开分店的这个打算吗？或者加盟吗？ 有打算，但是没有，现在没有适合的合作伙伴和这个适合的这个经营场所、 哎，那您不妨可以和我们说说您的要求，然后我们在节目当中看看有没有听众愿意来合作一下。 要求也没有太多的，就是 电话， 要求也没有太多的，就是最起码，就是我的原则是不能轻易，多开一家，但是开一家必须成功一家。 啊，那您对合作伙伴的要求呢？ 没有太多的要求， 没有太多的要求， 嗯，只要这个货真价实，然后有品质就可以了，是吗？ 对，就是看缘分，咱们坐一块聊，投缘好，那咱们就合作了，是吗？那这样，这个一切交给天注定吧，哈。那这样，这个雷总方不方便说一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在节目当中，如果有听众想要和您合作的话，可以给您打电话。 方便。 哎，好，那您的联系方式呢是多少？ 1331， 1331128 5766， 13311285766，这是雷总的个人手机。所以呢，如果您感兴趣想要和雷总合作一下的话，可以直接给他打电话。同时，何兴隆酱肉馆的地址呢是位于北京市房山区良乡太平庄小学西50米。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有8个免费吃的名额要送给大家。广告回来之后，为您揭晓。 好音乐9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9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99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 春雨如丝，繁花似锦，奥迪春季服务携多重礼遇踏春而至，空调系统免费检测，油路清洗5折优惠，到店更有机会获得魔术翻新3000元工时代金券，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73788866。 即日起至6月30号，购买雪佛兰探界者可享6重好礼：首年商业险，2年基础保养，24期免息。雪佛兰车主置换更可额外获得3000元现金大礼。详询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0106137777。 奥利健身升级改造开业了，提供健身、游泳、羽毛球等各类成人儿童培训，前100名立减现金。报名地址：长阳奥利新都会，电话5379-9898。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庄西维陀田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78。 五一车展会场确定了，就在涿州东风日产东风启辰 4S 店，到店送惊喜，购车乐翻天，分期置换抽红包，最高抽取4999元。咨询电话0312-366-9210。 五月风暴，理会全城。4月29至5月1日，盛通郊区广场陪您过五一。关注盛通郊区二维码，免费领取手机自拍杆，实付满3000即得精美礼品，满1000有机会参加抽奖，现金2017元，家电大奖32寸电视、洗衣机等好礼，更有慕斯、芝华士等20家家居品牌爆款，优惠享不停。地址：良乡月华大街1号，8936-9998。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大兴新闻网消息，近日，银海镇养老交流中心正式开业，为银海镇的老年人提供了活动场地、交流的场所和更多养老服务的选择。据了解，银海镇养老交流中心位于银海家园1里3号院，建筑面积1980平方米，设有床位80张，将为短期托养的老年人及长期入住的老年人提供日间照料、餐饮、文化活动等服务。北京晚报消息，目前北京首个庞各庄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厂下月启用，这一个正式规模建设、手续齐全的建筑垃圾处理厂日前已经完工并开始试运营。厂区目前占地120亩，建筑面积将近3万平方米，设计产能为年处理建筑垃圾100万吨，并具备每年60万方再生混凝土和70万吨再生无机混合料的生产能力。记者从市城管委了解到，本市还要在丰台、房山、海淀、朝阳各规划一处处理基地，力争使本市建筑垃圾规范处理率达到85%。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那波光里的艳影在我心头荡漾，软泥上的清醒悠悠地在水底招摇，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那绿荫下的一滩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寻梦成一只长篙，将青青草更清楚满宿满载，在星光斑斓里放歌，但我 不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悄是别离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树林风穿梭在阳光中， 闲头客栈。 仙偷客栈， 仙偷客栈， 仙偷客栈开张啦！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去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麻过来吧， 仙偷客栈开门喽！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仙偷客栈，问候大家，我是四娘。 嗯，我是貂蝉。 今天我们来说到的是何兴隆酱肉馆儿啊，酱肉是一个非常大家很喜欢的东西，同时呢也发现了是一个非常能引起食欲的东西，也发现了是一个非常能够鉴别你到底是不是吃货的东西。就像在今天短短的一个小时节目期间，我发现了好多好多的吃货。 没错， 你看这一位叫做张成瑞的，我的天哪，说的我都馋了。他跟我们分享，他说我最爱吃的就是酱猪蹄儿了，尤其是刚煮出来冒着热乎气儿的那种，把猪蹄儿从中间劈开咬一口，连皮儿带着里面的筋，特别爽。而且猪蹄儿没什么肥肉，除了皮就是筋，还不长肉。 哎呀， 是吧？这形容的，瞅瞅瞅瞅。 哎，我想问一下这位听众，你现在是在吃呢吗？ 要不然怎么能 形容这么形象呢？ 是吧？我觉得这个张成瑞可以去开一个美食的公众账号了。还有这个梦毅和我们说哈，说哎呀，这家店离我家很近啊，想想都流口水了，味道的确一级棒。这几天就叫小伙伴来吃，没关系，叫小伙伴去吃吧。今天四娘送你一个免费吃的名额，你可以任选一道热菜，或者是 哎，不是，或者任选一道热菜加上一个素拼，是吧，雷总？ 对。 嗯，好，那送给梦毅一桌，然后同时我们也送给刚才这个张成瑞一份。那今天呢，奖品总共送出去四份了，还有最后的六个名额，在短短的三分钟之内，我们要全部的为大家揭晓啦。最后的时间还是想请问一下雷总哈，咱们店，环境怎么样呢？能够容纳多少人就餐？有多少个包间？比如说呢，我要去订大桌的话，能订到吗？ 可以订到。 能多少个人可以去呢？最大的桌能够坐下多少人？ 基本上每个包间都能坐11-12个人吧。 嗯，所以说承载11-12个人是没问题的。 对。 那咱们的用餐环境呢怎么样？ 用餐环境，咱们这个店因为追求的是老北京的风味，装修不是特别豪华，但是绝对干净。包间有7-8个吧。 所以说还是给大家主要的一个干净，然后像家一样的这种感觉， 有质量的感觉。 对对对， 咱们把所有的精力更多的是放在这个肉上面，是吧？ 对，制作上面， 让所有的朋友们能够吃到非常好吃的肉肉。好了，那这时间我们来公布接下来的六个名额。 是的。 由于时间关系呢，大家的留言我就不一一念了哈。继续这六个人，哎，我来看一下哈，这一位叫做幸福洋溢的小妞，恭喜你。 恭喜。 哎，孤独的心，恭喜你。这位 EVA， 恭喜你。还有拯救世界前先变成窜天猴，恭喜你。 好，恭喜。 以及这位叫 Misha， 恭喜。还有这位叫做兔耳精灵，哎，恭喜。这是以上我们的六位中奖听众。好了，那今天咱们的10位都已经送出去啦。 那我们的节目也该结束咯。 对，那我们节目最后再次公布一下咱们何兴隆酱肉馆的地址吧，好不好？来，雷总，我们来说一下何兴隆酱肉馆的地址。 位于房山区良乡太平庄小学西侧。 房山区良乡 太平 庄 小学西侧。 位置还是蛮好找的。那我们的订餐电话呢？ 8935-3812。 8935-3812。 好的，大家都记好了哈。今天除了我们中奖的听众，其余的听众如果没中奖呢也没关系，可以直接到店凭借着仙童客栈的微信公众账号打88折。 没错。 好了，那仙童客栈关门喽， 拜拜 拜拜。 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在放松的做自己想做的事之前，谁都曾困顿颠簸。